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江伦，同音，第87集。广告样片发出的很快，客户发的邮件下边还带着一句话：您会让女孩子们感到嫉妒的。何修义在索然家的客厅坐着，故作平静地打开附件，然而一打开那几张样片便震惊了，照片竟然非常美丽。何修义好像是电影当中某些人物男性与女性的特质融为一身。何修义沉默着，一张一张地翻阅，他本人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面。在马丁的相机下，他的那点妖媚被发挥到了极致，宛如是带着毒，会令人渴望最为污秽的缠绵。左然见何修义突然间不说话， 怎么了？ 公益广告的样片刚出来了。 不满意吗？ 没有，还行。 哼，我能看吗？ 当然。何修义将电脑放在左然的膝上，左然一张一张地翻阅，每一张都盯好久。他的目光在何修义脸上滑动到婚纱上，看着自己爱人被包裹在单纯的白色或者神秘的黑色的婚纱中，觉得对方好像正在走近自己，并请与他从此结为百岁之好。左然的喉头上下滑动了下。左然， 衣服呢？ 左然的语气从容不迫，晏然自若，但何修义却听出了一丝波动。在你家衣帽间的衣柜里面。 穿上。 啊？穿上？干什么？左然呼吸终于彻底变得急促。 干你。 两字一出，何修义就傻了。左然这么变态，连女装都想。不过何修义却还是老老实实地走进了衣帽间，拉开柜门，扒出那些被他乱七八糟堆放在角落里的婚纱，犹豫了一下，最后选了第一套穿。他不希望女装模样被外人看见，但左然并不是外人，所以无所谓。二人已经生死与共，那么还有什么是连左然都不能知道的呢？第一套是相对最正常的一套，上身抹胸带些亮片，下身 A 字正好拖地，可以披风衣穿，将婚纱遮盖住。因为是定制，抹胸也是完全按照何修义的身材所设计的，没有凸起，直上直下，不规则的两片半圆遮盖住了两边的胸肌，露出了他胸肌中间不算非常深的竖线，裙摆轻轻的散落，材质十分柔软。何修义一个人折腾了好半天，才终于将婚纱全部整理完毕，心中再次感慨，怪不得女孩子结婚要五点起来呢，样子还是有些难以直视。何修义是真的没料到，这么快又要穿这些女装，主要他没有想过左然的癖好如此的特殊。何修义叹了一口气，心里觉得十分无奈，将风衣披上了，紧紧地掩住婚纱，还用右手拢住前襟，确保不会露出里面东西。只是风衣再长也遮不到下摆，所以 A 字裙摆还是能看得见。何修义从来没有穿过这么柔软的材质的衣服，感到十分别扭，几乎连路都不会走。何修义没再穿拖鞋，就光着脚丫子沿着楼梯下楼，一路走回客厅。到了客厅，何修义站在休息区边缘，望着坐在沙发上的左然，艰难开口： 那个左然。 身着不属于男性的衣服，何修义还是有一点局促， 灵魂好像改变了，总是觉得有些陌生。左然站起身子，抬腿稳步走到何修一的身前，目光从何修一脸上落到身上，几秒钟后捏住风衣两片前襟一点一点打开，垂眸注视对方。在微弱灯光下，上身似金若银的两片流光溢彩，下身纯白色的衣摆朦朦胧胧。何修一手指握成拳，极力装作云淡风轻。淡定，淡定。左然事先又从何修义的锁骨下移到了胸、腹、大腿、小腿、喉头上下滑动，发出咕的一声，似已克制不住了。左然当然清楚对方是个男人，但是千百年来，结婚礼服都象征一个人最完全的交付，象征情侣间最亲密的连结。世界没有任何一个词比夫妻更能象征爱情。从此两人便从曾经不相识的关系变成彼此最为重要的人。听见咕的一声，何修一想， 真的假的？虽然照片挺美，但真人还是雷啊。 你这是要嫁给谁？ 何修一咬咬牙，决定奉陪到底，将这个角色扮演下去，于是抬起下巴微笑道， 不就是嫁给你左然，左影帝，要吗？ 听到这话，左然再也压抑不住，一把将那黑蓝色的风衣扯下去丢到一边，双手紧紧搂住何修一的后腰，狂热地吻上了对面人的唇瓣。何修义八点不到看到客户的邮件，进了卧室之后，他发现已经过了12点了。原来他们已经整整折腾了4小时。何修义觉得自己已经饿了，体力消耗很大，全身散了一般。然而左然兴致不减，何修义只好又舍命陪君子了。左然一般最多5便会停止，何修义便以为这回也是同样，谁知竟然不是。到了1点，何修义以为要休息的时候，左然却又轻轻地道， 去换一套。 啊？什么？ 去换一套。 要干什么？ 怎么又问这个问题？ 还是那两个字吗？左然，你不会想全试过吧？全试过会挂的。 不，今天只是2套，好吗？ 嗯，这意思是以后继续？有点可怕。 行吗？这回一次我就收手。 你说的啊。 于是何修义只好用双手撩着裙子走回了衣帽间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没有收起婚纱，而是将第一套放在了衣帽间一旁的椅子上。他也不知道该怎么送出去洗，琢磨来琢磨去，觉得只能自己想办法清除裙子上的痕迹了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拿起了第二套，也就是宫廷风格的那套。他想这套遮得严实，连泡泡袖都有，应该不至于让左然兽性大发。衣服配有一个面具，不过何修义没有戴，就那么有些臃肿的缓缓地走过2楼地面，活像一个穿越几千年的魂魄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童音。